大本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，高跟鞋配上暴雨，难过又美丽，灯光在扑朔迷离，危险的气息，沉睡在纸醉金迷消失的彻底。哎呀哎呀，怎么忘了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在每天都扮演上天安排的角色。哎呀哎呀，怎么忘了付出爱情的代价，你别再问了，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。那些孤独的人啊，夜晚是否还回家，那些灵魂早已无处安放，流浪到天涯，那些无声的回答，眼泪一滴滴落下，谁能给我安慰，抚平伤悲，就带我走吧。想起波萨的舞步，没有人还能记起白日的痛楚，昏暗的灯光配上 whisky 的度数，打碎了人们清醒设下的意图。哎呀哎呀，怎么忘了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在每天都扮演上天安排的角色。哎呀哎呀，想要。